据南朝鲜韩国广播电台20号报道，工人界争取生存权斗争在南朝鲜日趋扩大。冶金工会现代汽车支部和现代重工业工会联合进行了罢工，有10000名会员参加，还有三星重工业等造船业界的各工会也同他们联合。大宇造船等5个造船厂工会举行了集会。民主工总20号在南朝鲜全境进行了总罢工。